离心妄智离一切法空，生生陷入阿鼻地狱。咁啊，善星比丘咧系一位出家者，佢因为妄智系一切法空，无有因果报应啊，无佛亦都无阿罗汉。咁啊，因此嘅口业，所以生生堕于阿鼻地狱受苦。咁啊，印度话叫做阿鼻啊，中国话叫做无垢啊，译名叫做无归，系地狱中咧属最重之地狱。咁啊，上文宝莲香比丘尼就系犯咗淫戒，咁啊琉璃王知识种就犯咗呢个增上嘅亲恨，咁啊善经比丘。是妄说知法空，属于大条件，咁啊，所以三个人啊，都系生生堕于阿鼻地狱受苦。啊，此诸地狱唯有定处，咁啊就阿难问啦，呢个地狱系唔系有一定嘅咧？所以向下十个百福。所謂於眾同分啊，就邊有圓地？就係説明地獄咧係另有廁所，就係、是、答覆佢咧係有地處。一為福之義，就話呢啲地獄啊係唔係自然而有嘅咧？咁啊係唔係啊本來嘅咧？嗱咁啊，如果地獄係自然而有嘅？咁啊，變成就本來有咯喎，所以向下實擔啊，佢話自業所感就非本來有啊，即係作十十因先至受六交報，又話自妄所招就還自來受，咁説明啊，你作之就有啊，你如果唔做呢個地獄因咧。就當然係冇呢個地獄，但彼彼作業就各各之受啊，就係話各各咁啊作業，咁啊各各咧就係自受。嗱咁啊作罪就係有輕就有重啊，所以受報亦都有輕重。嗱咁阿難本來咧佢就知得所謂彼彼作業。是各各之受啊，咁啊現在明知而故問咧，就是、因為佛語係尊重，所以請佛説啊，令嗰啲行者知得係作如是因，實感如是果，此就係阿難啊大慈大悲，係為救度嗰啲愚痴眾生啊。所以請佛啊，我為罪大事，我開發重夢，令知一切慈世眾生，咁文決定義歡喜頂大，就緊接無犯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屬於陳儀嘅第三科，就係、是、請決定開示，我為罪大事，就開發重夢。咁啊，佛咧就係、是、成個慈悲心而出世，所以處處都有慈悲。咁啊，説一切眾生啊，都係未來之佛，咁啊應該自己咧係要尊重，就唔好咧做呢個罪業啊，嚟到忘失咗自己呢個本性，唔好咧做罪業啊。而堕于呢个恶果，所以佛啊就说呢个因果报应啊系丝毫不爽嘅，就令之一切持戒众生嗱咁啊，凡系持戒者，所谓知恶不作啊，或者持五戒，或者持十善戒啊，或者持七世戒，咁啊若要话近者。就可以持戒升天啦。若是为远者咧，可以持戒而得到出世解脱。今问决定义 嗱，咁啊，既然能刮心持戒啊，佢哋有呢個決定心啊，嚟到求解脱。咁啊，點解要聞呢個決定語咧？嗱，例如早年香比丘尼，佢話決行任係非殺就非偷，無有業報。咁啊，究竟係有業報，抑或啊？是冇業報啦，所以就請佛開示啊，作一個決定。咁啊，令呢個修行者，咁啊，知得犯戒係決定啦，係墮落嘅。如果係持戒咧，係決定得到安樂，就歡喜頂戒。咁啊，如果唔能佛接咗呢個決定義啊，咁啊，知得。作惡是一定墮落，知得行善一定是上升，從此就歡喜整戒去持戒，敢有作這個犯戒的事，因為持戒就上升得快樂，就不會墮於這個惡道。他說緊接就持犯，知道作惡決定是墮落，咁啊，因此謹慎啊，來的記得要清清潔潔咁樣啦，唔好有呢個犯戒之事啊。此就阿難尊者大慈悲，為呢個愚痴眾生係作如是問。個佛告阿難，佢就快哉此問，係令諸眾生就不入而見。如今谛听，就当为语说。此一科就是答，就系佛啦开示答阿难所问。咁啊又分为两科，而就初一科咧系赞许，嗰个佛告阿难，佢哋快哉此问啊，属于赞叹之词。就系为阿难如是嘅问法咧，系问得最好。因為你所問啊，上能夠悅佛心啊，下能夠利濟含靈，令呢個持戒者係堅固持戒，由戒生淨，因淨法為而得解脱，使到淨法流通。咁啊，亦都令呢個犯戒者咧，知得犯戒係會墮落啊，生大慚愧。改往修羅可以離呢個地獄苦，咁啊亦都能令呢個邪見之人啊，所謂脫無因果，從此咧係遠離邪見。所以阿難此問啊，利益咧好多人，所以佛咧就讚佢啊，快哉此問啊，你問得咧係最痛快啊，你問得咧係最好。個靈知眾生就不入邪見，嗱凡係見解為於事理嘅，都名為呢個邪見啊。咁啊，阿難此問，令佛開示作十十因，受六交報，持五戒係生人啊，修定係生天，作出世業得出。世果令知因果不错，得正之见，远离邪见。各位如今谛听啊，就当为语说。佛阿难，你既然有如是嘅问啊，所以我佛呢就会详详细细呢为你答复。所谓善因善果啊，恶因恶果，咁啊劝嗰啲众生呢要舍恶从善。你問得好，所以我一定咧係答覆你。咁啊，你咧就要好好地而聽啦。我應當係為你解説。個阿難，就一切眾生就實本真正，因彼妄見有妄及生，就因此分開內分外分。咁啊，阿難有所問啦，咁啊向下咧就佛答，咁啊。所以此一科咧，名為叫做是答，屬於第二科，叫做正説啊。 咁又分為三科，現在初一科總名二分啊，即係一種開始內分，與共咧係外分。咁又分為三科，初科係若迷真相標，就係、是、迷真直處正起網，所以始終嘅相標咧就係、是、標呢個迷與共網啊，即係迷真就是、一定係起網嘅。阿阿難係一切眾生實本真性，嗱眾生嘅範圍就好廣，上至天人。就下至地獄，咁啊眾生雖則係無邊，其中咧就有炎如季節，以共咧係受擾紅通啦。咁一切眾生，佢話實本就真正啊，一切眾生實實在在啦，佢本來呢個覺性啊係清淨，係真如實性啊。本来是平等平等，个话实本真性。嗱，咁一切众生呢、这个真如实性，既然系本来平等啦，咁啊，点解又有地狱、有饿鬼、地有畜生呢、这个三恶道呢？个话因死就妄见，有妄实生，就系、是、由于众生唔系真正个实性啊。而起妄见，咁啊因为妄见法，仲有呢个妄执生起，有呢个人见、我见啊，所以有呢个六道众生啦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话我见重嘅，就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呢、这个三恶道啊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我见略为轻啲嘅咧，就有呢个人天、阿修罗。呢、这個三善道，咁啊眾生因為迷真起妄，而有呢個我見啊，咁就有呢個我執，咁啊因為有我執故，可以信我就貪啊，為我就親恨，咁啊隨順呢個虛妄嘅習氣，因此就分開內分就外分啊，咁啊因有呢個我執淺心。有呢、这个内分同埋呢个外分，咁若是话呢个我见重啊，就成为内分啦；若是我见轻嘅咧，就成为呢个外分。嗱，咁啊内分就系呢个人咧自私自利啊，系少有惭愧，以私嘅弊功，但见有己就不见有人，咁啊属于内分。咁啊，个外分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人啊，佢仰慕圣贤，常省己过，佢大公无私，系崇尚礼智，内有惭愧，舍己从人，咁啊叫做外分啦。咁话阿难，内分就即是众生分内，系因诸外缘发起妄情。情即不休，能生外水，是故众生心益真修，口中出嘴，心益前人就或怜就或恨啦，目中泪盈，贪求财宝，心发外言，举体就光润，心着含淫，男女二根自然流溢。阿难，诸外虽别，流结自同，润湿不清，自同聚，此名内分。阿难，外分即是众生分外，因诸渴养，发明虚想，想即不休，能生正气。是故众生心时禁戒，举身就轻轻，心时受印，顾盼宏毅，心欲升天，梦想飞举，心存佛国，正境明现，自见知识，自轻生命。阿难，诸想虽别。轻举自同，非动不沉，自然超越，指明外分。咁啊，此一大段经文就系、是、总明二分嘅第二科，名为若情想别别。嗱，情就属于内分啊，想咧就属于外分，内分就系我执天堂， 目空一切啊，以知有己，就不知心自用，就忘记大功。咁啊，以其嚟到废你行作方便啊，系损人利己，咁啊叫做内分。咁啊，若是话外分咧，這个我执咧就稍为轻啲，佢常有惭愧心，外越正德就以功废之，以理废情，佢能够舍己从人啊，损己嚟到益物，咁啊属于外分。佛阿难，个内分即是众生分内，嗱咁啊内分与外分咧就两回事啦。咁啊现在佛就同阿难啊先解释乜嘢佢嘅内分啊，即是呢个人我执咧系特别偏颇。佢话阿难啊，内分即是系众生嘅分内，明此人呢个我执咧系特别偏颇啊。佢話因諸就愛染，愛染咧即係我愛偏心，種種作為啊都全為自己，於呢個貪嗔之中啊，或者咧係貪淫、貪財、貪口福，或者係貪名、貪利而妄語啊，係專為一己之私，所以因諸愛染就發起妄情啊，咁啊发起妄情咧，就系、是、人呢个爱染之故。咁啊发起咧呢、这个私情用事啊，全不顾及公理。咁啊发起呢个妄情，个情色不休，就能生爱水啊。咁啊情爱咧就系、是、属于水啊。咁啊二就情色不休啦，未有停止啦。所以就能生呢个爱欲之水，嗱咁啊水咧本身就沉醉嘅，咁啊就说明啊呢个情爱多嘅众生啊，咁啊决定咧就下堕于呢个地狱。佢话是故众生就心欲失收，就口中出水啊，就以是呢个情色不休。能生爱水呢个众生，咁一个心的珍收，佢呢个心想嗰啲好食嘅嘢啊，所谓珍收法嚟，咁佢个口中啊，咁啊即系会出水啦。我哋通常人话啊，听到嗰啲好食嘅嘢咧，啊听到口水流啦，咁啊意思就系咧，佢呢个心啊，佢想念嗰啲珍收法嚟好食嘅嘢，所以个口咧就好自然。是流出口水就想食啦，个心的前人就挖念就挖恨就目中泪盈，嗱咁啊心如果怀忆呢个前人啊，即系从前嘅人，佢挖念就系如果我怀念啊从前咧系我所爱呢个人咧，咁啊佢就生呢个怜爱，咁啊佢就挖念，但系若是我呢个心的前人啊。是我的冤家，是我的对头啊，那他就生这个仇恨啊和挖恨。那么若是我怀疑前所爱的人啊，那么现在他的环境就很差，而且还是落难啊，等于说这个事事不倾心，事事不如意，那么但是自己想帮他呢亦都无从为力啊。所以想想下啦，佢就目中嘅泪盈，自己咧系怜爱从前嗰个人啦，现在受苦，所以自己咧不知不觉之间，佢就会流眼泪啦。个贪求嘅财宝，就心发爱言，就举体光润啦。嗱，咁例如有一种人，佢就成日都想发财啊。嗱，咁啊想发财。就当然你要讲本事去揾啦，啊，但系佢又唔想去揾啦，佢希望乜咧？好似中马票啦，啊，或者发洋财啦，咁啊，佢呢个心咧就一起投呢个财宝，所以就心发爱然啊，佢呢个心咧就贪求呢个财宝啦， 所以的年年都是这样贪求，他的心里面呢就发出一种爱的余液，即是爱的水，咁啊有呢个爱嘅水嚟到滋润佢啊，所以佢越想就越高兴啊，得个主体光润啊，咁啊全身咧都好似特别咧系光彩一样。佢话心着幸运，即系男女已经个自然流液啊，咁若是佢呢个心想念呢个淫欲之余，不管是男或是系女呢一方面想啊。咁個自然然咧，在佢呢個耳根之中係有呢個液體流出。佢話柯南個珠愛就飛別，佢流別就是糖。實話柯南啊，所愛嘅雖然係唔同，有啲咧就係貪色啊，有啲就貪財，有啲係貪名，有啲係貪利。咁啊，珠愛雖然別係唔同啊，但係流別就是糖流。就是流动啊，是能贪的妄想心，结呢就是结实啊，是专得不妄，而又结呢即是他的根本，就是说常所爱之境有所不同，或贪的就或贪财，但是他这个贪爱之心与共他这个私欲这个我心啊，就是相同的，是同时一个贪爱妄想，佢润湿就不惊，自然就重聚啊！嗱，水就系润湿嘅，嗱咁啊，润湿之水咧，佢就唔会上升，就等于话呢个水咧就向下流嘅，所以一定咧就下聚。咁啊，譬如呢个情爱贪求，都亦复如是啊，情爱属于水。水既然不能上升，一定是向下流啦。所以我哋有呢个情爱之水呢，就是为聚乐之因啊。嗱，聚呢就有三个阶段，我哋聚乐时，浅嘅就堕畜生啊，深嘅就堕于饿鬼啊，再深嘅就是堕于地狱，咁啊属于内分，叫做浅明内分。呢一句屬於總結，乜嘢叫做內分呢？就係屬於佢呢個情愛心痛啊，或貪愛，就或貪色啊，就或貪名，就或貪利，咁啊屬於呢個內分。個柯南內分就即是眾生分外啊，嗱咁啊如果外分咧就屬於我執略為輕啲。就話佢有心咧，養佛境界，無性因緣，功德深厚，有呢個作善之心，有呢慚愧之心啊，凡有所作，能夠舍己為人啊，係固存呢個公理。咁啊，呢一種咧就屬於呢個外分，即係呢個我執咧就輕啲。佢話因諸學養。就發明就虛想啊，就係由呢個渴養聖儒善慕明德，常常以呢個理智啊去融化佢呢個情感。嗱，例如佢見到佛嘅三十二相，咁佛亦舉身放大光明，佢就自己作念啊，點解佛有三十二相，我連一相都冇咧？嗱，點解佛？生放大光明啊！我连少少个光明都冇啦，咁啊，当然我哋就未修行，咁啊，比唔上佛啦。咁啊，因此佢就渴养别人个殊胜功德啊，自己生个惭愧心啦，嚟到个修呢个善法，咁啊，属于咧叫做爱分啊，就亦都说明佢呢个我执咧冇咁重。我執呢就輕咗好多啦，都話法令就係虛想啦，虛就係虛空，想就係妄想啦，就話佢仰慕正境，妄想向善，不怕失實，所以能夠法令呢個虛想，法令即時係生起，虛想呢就係心念啊，就係佢個心 年年之間生起呢個仰慕聖賢嘅想法，佢話長積不休就能生聖氣啊！嗱，咁佢仰慕聖賢嗰種嘅善心咧，年年都係如此啊！咁啊，善心積久就能夠發生一個自性之氣，咁啊上升啦，即是話唔會啊下墮啦。佢話自故眾生就心持金戒，舉體輕輕啦。佢話以是之故，咁啊如果有一類眾生，佢聞佛説而呢個律如戒，就能夠升天啊。若別持善法戒，去孝順父母，恭敬三寶，布施窮人啊，咁啊亦可以升天。所以個心持金戒之時，佢就舉體輕輕啊，就係作念之後，佢個心咧係生起一種暢快上升。個心持就高恩，顧盼就弘毅啊！嗱，只係約一類修密宗嘅人，咁佢一切時處，所謂二六時中啊，都係眾咒觀想。佢話心持高恩，咁啊顧盼就弘毅密夫。就是左右去看，盼呢就是以这个眼去看，弘毅呢就是心持咒印之时，那么持咒有功，他就有一种威德，能够顾盼自豪，那么他就顾盼就弘毅，心欲升天就梦想飞举，就是有一类人他闻佛说持戒，他就可以升天的。咁啊，生到天上咧就福报大啦。所谓施衣就得衣啊，施食就得食，具有时通。所以佢哋欲想升天，咁啊因此咧修呢个十善戒。咁啊有时咧佢就梦境之间啊，佢就觉得自己咧好似向上飞举，能够升到呢个天上。佢话心欲升天，就梦想飞举。个心善佛觉嘅正境明现啊，只就单若一个念佛嘅人。嗱，咁我哋念佛目的就系想往生净土，咁啊生极乐世界，所以佢就念念念佛啊。嗱，咁啊念佛嘅功夫念得好咧，对于极乐世界嘅时性妙境咧，咁啊明明当显现在呢个行者之前。咁啊，佢就心存佛国，正境就明现。个自善知识就自兴生命啦。由于佢曾经咧系听过，咁啊一个学道嘅人应该要亲近义奉嗰啲善知识。点解咧？凡系善知识都系能够开导我啊，能够增长我嘅道心，系增长我嘅理智。现在因为求道心切，所以不顾生命啊，嚟到侍奉呢个善知识。例如《花儿经》里边啊，所谓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八成烟嘴，都是亲近嗰啲善知识。嗱，咁啊二祖啊，响呢个初祖达摩之处断臂求法。咁啊，亦系亲近善知识啊！例如《本经》上文所讲药王菩萨啊，佢以言失功法，都系属于不积生命，目的咧就系求妙法啦。从此将自己所学所得嘅妙法咧，服侍向外发展，嚟嘅展现利益众生啊！咁就名为叫做外犯。个阿难个思想就虽劣，就轻举事堂。咁啊佛呢从阿难讲，佢话思想就虽劣。嗱，咁啊上来咧讲咗好多，例如想升天，咁啊佢就持戒啊。嗱，想生极乐世界，佢就发心念佛。此种咧就叫做思想虽劣。但是轻举的事同，因为凡夫为中虽未离想，但是始终呢他这个想属于这个善心思想。 例如他养佛功德，或者养生西方圣境啊，忘却身心，咁啊属于呢个善心思想啦。咁啊，既然佢有呢个善心思想啦，咁佢就感觉到自己呢好似好轻轻，咁啊能够飞举啊，所以话轻举嘅视同，佛非动不行，就自然超然啊。就因为轻举飞动，咁啊自然咧就上升，就等于话唔会下沉，咁啊叫做飞动，佢就唔会沉啊。自然咧佢就超越系上升啦。个使命就外犯，嗱象一见闻，属于内运咧就系、是、知情用事啊，就系、是、以功济之。咁啊，指一段经文咧，就属于外训，就系、是、以呢个公理，以呢个情，以呢个理啊，嚟到融化呢个情感，以呢个知咧嚟到扶持呢个公众嘅利益。嗱，咁啊，知情就属于恶长啊，若要话公理就系属于善长。咁有情亦都有长啊。咁啊，仍然属于凡夫，只不过咧系情爱躺，佢就堕落啊。但系善良心咧，佢就上升。咁啊，不管上升，以讲咧下沉。嗱，咁啊下沉固然堕落咧，上升咧亦都系不过升天上，未曾出三界啊。所以不管有情，以讲有想咧，仍然系属于凡夫。咁如果你想证阿罗汉，一定要超越呢个情想。咁啊，即是此经所谓此根初解啊，系见得人空。咁啊，连呢个情想之心进一步都要离，空心亦都要空啊，离心亦都要离，从此就可以入呢个菩萨位。嗱，咁啊，下文。如果话纯情，佢就会堕落；如果纯想咧，佢就会飞起。咁就可见咧，地狱与共天堂啊，都系为心所造。无论想下堕或者上升升天，完全咧睇下你自己啊点样嘅发心啊！你发心善，咁啊上升；你发心恶。咁就下堕啊，所以地狱天堂又为心所造啊。既然万法为心，所以心自然就天堂，心恶就会下堕。个阿难就一切世家系生死相续，佢话生从嘅信集，死从变流，临命终时未舍念束，系一生善恶趋时顿现。死亦生尽，二十相加，纯想即飞，必生天上。若非心中天福嘅天位合以正缘，自然心开，见十方界，喺一切净土随愿往生。情少想多就轻举飞远，即为飞仙，系力鬼王，飞行夜叉，地行罗刹，系由于四天所去无碍。其中就若有善愿善心扶持我法，或扶金脉随持戒人，或扶神咒随持咒者，或扶持定补虚法忍，是等亲自而来坐下，情想困等不悲不惧，生于人间，想明思聪就情忧思顿，情多想少就流入凡生，重为无贫就轻为已足，七情三想沉下水轮。生于火势，受气猛火，身为恶鬼，常被焚烧，水能害己，就无食无饮，经八千劫，九重一掌，下动火轮，深入烽火，二交过地，轻生有间，重生无间，二种地狱，纯情即沉入阿地狱，若沉心中有放大成。毁佛禁戒，狂妄说法，虚贪信之，滥应恭敬，五逆十重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狱。咁啊，指一大段经文， 就是总名的第三科，名为名正达精勤。那正呢，就或者是成长，或者是成情。达呢，就是长中达有情，或者呢情中达有长，那就叫做达。那若要说成长呢，有理智，这个人呢就会升举了。那若要说这个人纯情啊，咁啊一切都系为自己为出发点，咁啊呢人就会堕落。嗱，若要话呢个上心之中杂有呢个私情，咁啊即使上身上升啊，亦都唔会咧太高。若要话呢个私情之中啊，咁啊杂有呢个想咧，咁啊即使下堕，亦都唔会太深啊，咁啊亦都说明。精与共尘啊，都有其因果。所谓作而自的因啊，就是感而自的果，就如影随形，如响就应声啊。所谓自作自受，最为平等，一切善恶都是由自己受啊，是与人无关的。咁啊，此一科咧就分为两科啊，现在初一科。就正明星文啊，就正一呢，佛啊为阿难及之大状，发挥显明，点样佢就会升高啊？点样呢？佢就会下堕，沉于三恶道。第一切世间啊，处住若呢个有情世间，即是下文所谓嘅七趣啊。嗱，咁啊，其实就系讲六趣，所谓地狱。饿鬼畜生就是三恶趣，日天波修罗就是三善趣啊，共成的就六趣。咁现在此经呢向下就讲有七趣啊，但系在呢个人道之中开出呢呢个仙趣啊，即系嗰啲神仙啊，咁一共呢就有七趣。嗱，咁啊在地藏经里边呢，佢就只讲五趣，就是、六道之中将呢个波修罗。接入呢个天人鬼畜生里面咧，都有呢个修罗类，所以就唔跌入修罗，只系说呢个五道或明嘅就五趣。咁啊，一切众生佢就生死相续，嗱生就系从冇胎出，咁叫做生啦。嗱死咧就是、一期嘅寿命已经尽啦，就名为呢个死。相续呢就是生而死，死而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而善火轮是无有止息。就是接连众生自从迷真起妄，造诸妄业，受诸妄果，所以有这个生死流转啊。那若是众生能够反妄归真，本有自己的佛性啦，咁就冇生死。咁啊，现在咧就系若呢个迷呢一方面而讲啊，咁啊说明众生既是迷真起妄，起惑造罪业，所以就有生死相续嘅苦果。咁啊，生创得顺则啊，嗱呢一句经文咧，咁啊对一个修行人咧。咁如果能够好好地了解一下，咁啊依此一句经文咧，佢体会咧，真系如因就系如自果啊！嗱，生从信则，嗱生嘅时候，咁啊佢做人或者做鬼做畜生都好啦，佢就随顺佢呢个习气，咁啊叫做生从信则。嗱，咁啊习气在过去生中已经有噶啦。但是习气地有好坏的，如果他过去生中藉于这个名师善友教他学法，他于这个佛法中受了这个熏染，就叫做好习气。所以《花严经》里面讲过，菩萨有傲供佛的习气，有喜闻佛法的习气，有喜共真的习气，有持戒的习气，有孝顺父母的习气，有令生的习气，修一切善法的习气，这些都是属于好习气。 我哋現在向下所講嘅咧，完全都係惡嘅習氣啊！即係下文所謂呢個習習因，咁啊眾生生時總係隨順啊佢嗰啲惡嘅習氣，所以胡亂發揮啊，咁啊任性咁妄為，咁啊叫做生從順習。佢再生之時咧，係隨順啊。佢呢個觸碰嗰啲惡習咧，所以今生咁啊，亦都咧就為非作歹啊，就胡作就胡為。咁啊，死從嘅變流啊，等到佢死以後，咁啊就從其一生所作嗰啲惡業啊，嚟到變現咧，佢流轉到咧究竟去邊個地方？嗱，咁啊，如果呢個人一生咧持戒。他專一念佛啊，嗱咁佢臨命終時，佢就見到阿彌陀佛、觀音世子、諸大菩薩，咁啊親臨接引。嗱咁啊，其實咧，阿彌陀佛、諸大菩薩咧，佢根本就未有嚟，只不過呢個人佢一生都係念佛啊，所以臨命終時，佢呢個自心咧，呢個善嘅習氣啊，就變現啦。阿弥陀佛啊，诸大菩萨咧嚟到接引佢，属于呢个别业，系佢自己个人好嘅因咧，所以见到呢个好嘅境界。嗱，咁啊，若然呢个人啊，佢一生作恶咧，咁啊嘅死嘅时候咧，就随顺呢个恶嘅习气变现，所谓地狱恶鬼畜生嗰啲恶境界现前，佢自己就不由自主啊，随顺佢啲恶嘅习气转变。一變咧就變成咧，佢順住佢呢個惡嘅習氣咧，就去墮落啦。咁啊，佢哋死就從邊流。佢話臨命終時就未捨亂畜啊，就一生善惡就驅除頓現。此就解釋乜嘢叫做死從邊流。嗱，命就係欲界嘅眾生咧，就係以呢個暖氣色三法咧，就連持為命啊。就是初入母胎就是为命之始，死呢就是人生最后的阶段，就名为他的命中。现在这个人将死而未死之间，他就未死免畜。他虽然还有知觉，但是前的六耳和七闻这两种色呢已经呢就不行了，但是还有这个第八色在。咁啊，到此一生人所作呢个善恶啊，一而显现。嗱，若是话佢顺着天理良心嘅做事，咁名为佢嘅善咧。啊，若是佢所作都系违背呢个天理良心啊，就名为佢嘅恶。嗱，咁佢生嘅时候，佢作嗰阵时咧，佢就唔系几觉得嘅，但系到咗临命终时咧，佢就一时顿悟啦。若是个生存作变，佢命中就见到呢个好境界啊，咁佢临命终时见到就心生欢喜，咁就会上升啦。啊，若个生前就无恶不作啊，咁啊违背呢个天理良心，所以呢个临命终时种种嘅恶境界现前，佢就心生恐怖啊，就随呢个恶境而堕落。所以若是话生前佢先一作善。他后来亦都作恶啊，咁啊等于话佢生前善恶都有啦，所以做临命终时，咁啊善恶二种境界咧都一时顿现。嗰个死亦就生尽，嗱死亦就系死嘅时候，佢所现嗰啲恶境咧唔合佢自己嘅心水啊，系失亦佢自己呢个自心，咁啊叫做死亦，咁啊生尽咧。就是生前顺着自己的习气去做，但求与己即意，不顾这个公理人情，只就属于这个作恶者呢，一生自然少恶多，所以就若这个情多而论，那若是说他作善的，就成为他的生逆，就死神了。他生前舍己同人，他勉力去行善。 另外佢哋生命，一旦你嘅死嘅时候咧，由呢个生前念力嘅行善啊，咁啊现出呢个好嘅境界啊，佢就唔会心慌恐怖啦，咁就名为佢哋死相。咁啊现品咧就系单约佢生前恶多善少呢方面嚟讲，所以就名为佢哋死亦系生相。